客栈， 仙洞客栈， 仙洞客栈开张了。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。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，扣工去啊。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，方马过来吧。 仙头客栈开门喽。 小小夹层里的那个人，陪伴我漂洋过海，经过每一段旅程，隐形的稻草人，守护我的天真。曾以为爱情能让未来只为一个人，关了灯依旧在书桌角落的那个人，变成过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标本。消失的那个人，回不去的青春，忘不了爱过的人，才会对过往认真。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，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。没想过失去你，只是在骗自己。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，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这清晰。 好，各位好，这里是仙偷客栈啊，我们又开门啦。我是貂蝉， 我是四娘。 这首歌来自李行亮演唱的《愿得一人心》。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 对， 哎呀，这时间，愿得香美食怎么样都行。 倾其所有。 对，原谅我这个文化水平不太高啊。今天小二推了一篇文章，是关于做这个糖醋排骨的。哦，我就灵机一现哈，这个排骨真的是可说太多了。 对对， 所以今天呢，貂蝉和四娘来给大家介绍一些，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排骨到底有多少种做法。像我们正常吃的排骨呢，是糖醋排骨， 红烧的 红烧排骨，还有排骨汤。 对， 海带排骨汤，排骨冬瓜汤。 对对 对, 对, 对， 偶尔还会吃一些这个烧排骨，去烤排骨也会有这样的去吃。排骨呢，不仅有这个猪排骨，烤羊排， 对啊， 牛排， 对， 哎呀，是吃肉， 对，就主要是肉啊， 油大大的，白滑滑的，好香，是不是？而且呢，今天啊，小乖羊又留言了，说现在就想吃上面做的糖醋排骨，而且小二说他最拿手了，你真的会做吗？你做的好吃吗？希望你带着排骨来我们直播间啊，来跟来让这个貂蝉和四娘也尝一尝。 对啊。 好，那么这个时间，如果说你也喜欢吃排骨的话，或者来告诉我你做排骨，你们经常吃是哪些做法的排骨，或者说如果你会做排骨的话呢，怎么做法也可以来告诉我们。 对，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来分享给听众朋友们。这里是仙偷客栈，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对，来跟貂蝉和四娘一起互动吧。或者说这一时间你想听一首歌，来给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点一首歌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给我们留言。刚才一位听众点了一首刘若英的《成全》，来听到这一首歌。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，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。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，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？无畏

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，过来吧！ 仙偷客栈开门喽！ 风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入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处，让一切喧嚣走远，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自由穿行在清涧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归鸟，谁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喧宇和谈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，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，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归鸟，谁画出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，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， 这首歌来自许巍演唱的《旅行》，来自听众季春华的点歌，他说明天带着家人去旅游了，点一首许巍的《旅行》，叫我小懒鱼。叫你小懒鱼什么意思呀？你是改名了吗？好，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《草戒指》，这里是仙偷客栈哈，我是貂蝉， 我是四娘。 嗯，我们来给大家推荐这个排骨的做法。 嗯， 刚才啊，这个四娘悄悄的跟我讲说，哎，我会做糖醋排骨。 嘿嘿， 哎，你真的会做吗？ 当然了，到我显摆的时候了啊。 嗯，等会儿你做这个好吃吗？你不好吃啊。 哎呦，做法就是那样，可能调料放多放少是我自己的问题啊。不过其实挺好吃的，因为那个回头客还是挺多的，我们家都喜欢吃。 好，那你给听众说一说呗，怎么做？ 这个糖醋排骨呢，我们要去先去菜市场去买那种小排，然后呢拿回家之后，我一般是用那个高压锅，然后给它煮一下，因为首先第一步是想把它那个骨头里面那些脏东西给它煮出来，然后就发现 去血水， 会发现它外面上面漂浮着一层白色的东西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大概要煮半个多小时或者40分钟左右，然后你给它倒了之后呢，再重新再接一锅水，然后再去蒸，再去煮，大概这个时候要煮15分钟左右，然后也再倒了，但是要记住要留一碗水，留一碗就是米饭那么大的碗就可以了。留一碗之后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你把排骨捞出来，然后放到一个空的碗里，然后现在倒上蚝油，还有料酒要去腥味，然后放一点醋，不用放太多，先放一点点就可以了，然后加上一点酱油，然后还有那个花椒大料可以放里一点点，然后这时候用手给它腌一腌，然后就放在边上，让它等10到15分钟左右，让它入味儿。对，然后15分钟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开始下油热锅了嘛，倒油，然后放葱花，这个可以根据个人喜好，然后呢我们把腌好的排骨呢放在那个油里去翻炒，然后呢那个糖和醋的比例呢没有固定的要求，如果说你喜欢吃酸的东西的话，那你可以多放一点醋。对，就是一直翻炒吧，然后把刚才我们留的那一碗水倒进锅里，然后呢你所有的配料都添好了之后，现在就等着小火去收汁，收完汁之后大概就入味了，你可以再尝一尝，如果颜色不够的话可以稍微加一点酱油，然后最后在捞出来之前呢要少放一点鸡精，这样的话呢可以提鲜，然后你可以提前准备一点香菜啊，然后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，这样的话等到排骨拿出来，对只是好看而已。对，就这样了。 说完了是吗？ 对。 我大概听明白了。我准备今天晚上回家试一试，如果失败了的话呢来找思娘啊。对，如果听众朋友们会做这一道菜的哈，也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做法是什么样的， 有没有更简单的。 如果不会做的话呢，可以采取一下思娘的做法。如果好吃的话呢就好吃了，不好吃的话呢来给我们留言，让思娘给你解答到底问题出现在哪一步了。 好歹我也是掌柜的呀。 做饭你是你不行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芝士排骨，真是喜欢吃芝士朋友们的大福了。 对 说呢最近也是被这个芝士排骨刷屏了，对于喜欢吃芝士跟排骨的我来很多人来说呢，芝士排骨绝对是有莫大的吸引力啊，于是自己在家研究怎么做这个芝士排骨，终于呢研究成功了。材料呢要选择这个猪肋排，也是精排小排，然后呢有这个马苏里的奶酪，韩国辣椒酱，生抽就是酱油，料酒，蜂蜜，果醋，麻油，洋葱，还有苹果半个，大蒜和黑胡椒。 哇， 调料还蛮多的哈。然后呢要精选的这个猪小排切成寸段，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，放在冷水里要浸泡2个小时，是去血水的。 哇，2个小时。 把除奶酪之外的所有调料放在调料机里面搅拌，就是把这些什么料酒啊、辣椒酱啊、蜂蜜啊、苹果、洋葱、麻油、胡椒、大蒜还有酱油都要放进去，然后去搅拌。第三步呢是把肋排与酱料充分混合，就是刚才那个你搅拌的调料充分混合，可以说是去入味儿的，然后放在保鲜盒里，在冰箱里过夜腌制。这是要腌制一晚上的，这样才会入味才会好吃。取出腌制好的肋排之后呢，要在烤箱里170度以上的火烤20分钟，然后呢再转移到烤架上继续烤10分钟。这工序还是蛮复杂的。 像我这种懒人就不太适合了。 然后呢准备好电磁炉，在平底锅里面包好锡纸，一半放肋排，一半撒上厚厚的马苏里拉奶酪， 然后呢，开小火加热，等芝士融化后就可以开吃了。吃的时候一定要裹上厚厚的芝士， 甜甜的， 哦，满满的芝士包裹着排骨，一口放进嘴里，简直不要太满足哦！浓浓的芝士的味道加上排骨的香味，绝对是最好的搭配。嗯，对，这是喜欢吃芝士的朋友们一口满满的口福了。 对， 好，那么这期呢，如果说你也喜欢吃排骨的话，或者你喜欢吃羊排、牛排，都可以来告诉我哈，来告诉我你经常去吃一些小店好吃的话。或者说来告诉我你的做法也可以哈，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，来给我留言吧。这里是鲜偷客栈，这首歌来自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也希望你来点歌，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。 西南五环内廊坊与京良路交叉口拥有12年奥迪专业维修经验，为多家中职机关大型企业服务，相信专业，相信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，83790100。 夏天是春的延续，秋的基础，冬的前奏。夏天是一个充满活力又变幻无穷的季节，也是绿树成荫、繁花似锦、风景迷人的季节。今天是8月2号，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偷客栈， 偷客栈， 偷客栈， 偷客栈， 偷客栈，偷客栈开。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 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先偷客栈。 相识非偶然，茫茫人海里，谁知道某日你或许会弃我而别去，总想永远地爱着你，弥补彼此心中距离。 习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安睡。当天的那段誓言长留心里，此刻却吻别你人海里悄悄然离别我。可知道我为你难过，情不必解释太多。愿你爱到永远感激心里，愿爱意尽记取，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，一起再追。失去你，谁要未来？谁愿放心离开？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的爱还在不在？只想拥有你，共度未来，陪伴着我。过你再去安睡，当天的那段誓言长留心里，此刻却吻别你人海里悄悄然离别我。可知道我为你难过，情不必解释太多。与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，如爱意尽地取，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，一起再追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的爱还在不在？假使失去你，谁要未来？谁愿放心离开？只想拥有你，陪到未来，陪伴着我。想我，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的爱还在不在？假使失去你，谁要未来？谁愿放心离开？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的爱还在不在？只想拥有你，同到未来，陪伴着我。想我， 记得不发告别所有旧的想法，别害怕不像话、 啊、欢迎继续回来，17:37，这里是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 我是四娘。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《超快感》，哎，嗨起来喽！对，刚才讲到的是猪排骨啊， 对， 说排骨呢，除了蛋白质、脂肪和维生素之外呢，还有大量的磷酸钙、骨胶原和骨黏蛋白等，可为幼儿和老人提供钙质，也是非常的有营养价值。 但是能不能没有脂肪呀？ 你得少吃啊。 关注了先偷客栈怎么少吃啊？就像我接下来介绍一个排骨汤，这个呢不光有排骨啊，它还搭配了一种蔬菜，是玉米排骨汤，香而不腻，超级好喝。我记得我们家有这样一个笑话，就是说我的男朋友跟我一个好闺蜜说，哎 TT 你能不能别总做玉米排骨汤了？然后 TT 说为什么呀？因为每一次四娘都会说我想喝玉米排骨汤，咱们家已经连续喝4天了，我要喝吐了。我超级爱喝的。 这个排骨汤的做法呢，就是说将排骨呢还是要焯一遍水，煮沸两分钟之后啊，有这个血沫浮上来就可以了，然后把水倒掉。然后呢，我们推荐用那种糯玉米，把切成小块儿。然后呢，准备 黏玉米，对，就是黏玉米， 对对对。然后我们呢，准备那种炖汤料啊，比如说有葱段啊、姜片啊、花椒和八角。锅里呢，重新放 一堆清水，然后把排骨和玉米放入锅中，大概要炖一个半小时左右。然后呢，放盐调味，美美的喝起来。咱们用的是那种黏玉米啊，所以说炖的时间长会更好吃一些。水果玉米呢，要晚一点再放。对。 哦，我也是特别喜欢喝汤的人，我还喜欢喝冬瓜排骨汤。 那你不像 冬瓜也特别好吃，因为它很入味儿了，而且把冬瓜炖得烂烂的。 对，冬瓜而且还很瘦身。 对，而且冬瓜也是夏天比较好 适合吃的， 适合吃的一种蔬菜。包括还有冬瓜，还有这个排骨海带汤也特别好喝。 对对对， 海带是有营养价值的， 防止大粗脖。 好，我介绍的这一个呢是蒸排骨。大家都知道这个蒸菜呢是最能把营养锁住的健康烹饪方式， 对， 快手方便，一学就会。最关键的是呢，这道排骨叫豉椒蒸排骨，鲜嫩多汁，很入味儿。如果吃腻了红烧和糖醋的口味呢， 对呀， 赶紧来试一试这一道菜。首先呢要选择肋排，就是也是精排嘛， 小排 豆豉、姜、小辣椒、蚝油、酱油、料酒、鸡精适量，然后大蒜，都是一些很家常的一种很正常的一些调料了。说第一步呢，要把肋排洗净后用清水浸泡30分钟，也是去血水的。然后加入料酒搅拌至20分钟，腌制20分钟， 对， 去腥味。期间呢，将姜片切成细丝儿，把蒜、豆豉和小米椒切碎。第二步呢是蚝油1勺，酱油2勺，与切碎的蒜、小米椒和豆豉混合成汁儿，也是加个调料嘛。 对。 第三步呢是把酱汁与排骨抓匀，就是把刚才那些酱汁和放到排骨里面搅匀，然后放入姜丝，稍微的搅拌一下，要腌制2个小时以上入味儿。 对。 然后呢，在蒸锅开始烧水的时候呢，取出排骨，放1勺食用油，把它给搅拌均匀。然后再放上1/2勺淀粉。然后最后呢，等锅里的水开了之后，再上去煮25分钟就可以吃了。 其实整个过程只有腌制那个地方是稍微时间比较长的。 是，也是很简单，做法都是很简单的，而且，蒸排骨嘛，并不用下油锅去炒， 对， 这样也会少了很多的一些步骤。 对， 那么这时间呢，也请听众朋友们来给我们互动吧，来告诉我你经常吃的排骨是怎么做的，或者说呢，如果说你会做饭的话呢，也可以来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呀。 对啊， 你做的好不好吃啊？是哪一种做法呀？ 谁会不好吃跟你说好吃啊？谁会好吃说不好吃呀？ 我说一下，如果我做的话，你们敢吃吗？ 我是不敢，我怕下毒。 好，刚才这一位叫奔跑的蜗牛说，可不可以点一首庾澄庆的《热情的沙漠》呀？来 happy 一下。好，来把这一首庾澄庆的《热情的沙漠》来放给所有听众来听，我们一起来嗨一下。下班路上，一定要有个好心情。 对。

起的昨天，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，让我心动。 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，这里是仙偷客栈啊。刚才大奇迹留言说小二好坏，我好想吃，老公不在没人给做。看来你是这个从来都不会做饭的这样一个女朋友，是吗？ 对，跟你一样，不要说人家。 我干嘛接我的短儿，咱俩是一伙的好吗？不会做没关系啊，我觉得其实一个人在家呀，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吃点泡面吗？ 可以说是那种作妖，就是去做饭。哎，我曾经一个人在家，当时是去做一个蛋黄，一个什么什么菜，是蛋黄焗南瓜还是蛋黄焗什么、 大菜的？ 我不记得了。然后那个不会把蛋黄给取出来，就是鸡蛋打完之后把蛋黄给单独取出来，我不会。由于这一道菜，我是废了得有20多个鸡蛋吧，反正是 败家呀， 也没做明白。后来我爸回来了，把我一顿训，然后他给我做了。 那20个鸡蛋怎么处理了？ 二十个鸡 撇了， 鸡蛋炒鸡蛋吃了， 啊、那还行。 对啊，这个大奇迹没关系啊，来给你介绍一家吃排骨的店， 老公不在就自己去吃独食。 嗯，这家店呢位于汇聚购物中心西红门店很近啊，叫火炉火烤肉芝士排骨。如果你喜欢吃芝士的话呢，可以去尝一尝。这家店的很多推荐菜啊，有南瓜粥，有詹姆斯芝士排骨、金枪鱼饭团、炸鸡、炸酱面，还有部队火锅哈、原味五花肉，还有雪花调味的排骨肉、四色五花肉、烤肉组合等等等等的，可以说是吃烤肉的这样一个地方， 应有尽有。 对，应有尽有，有排骨，有烤肉，还有特别多的小菜 啊。 很多网友评论说味道特别好吃，如果你确实是饭点的话，可能还需要排队、排很长时间的队了。 再说一下地址吧，我也要 知道。地址是位于西红门汇聚的购物中心，在上面的三层吃饭的地方，叫火炉火烤肉芝士排骨。 火炉火好。你这个地方吧，其实虽然好吃，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有点偏高档的地方，你不觉得吗？就是去那儿吧、你不能喝酒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大声喧哗。这个夏天呀，其实 大排档是 对大排档才是属于我们的。那么我介绍一个大排档，它这个名字叫南京大排档。他那个有人评论说，我非常喜欢一进门的时候师傅一嗓子吆喝，装修非常有特色的一家店，服务员的服装呢好像都是民国时期的，性价比啊非常高。金牌的糖醋排骨啊，口味非常好吃，香甜爽口，菜色泽红亮油润，卖相呢非常好，味道也不错，入口香脆甘甜，香味十足，口感非常好。它这个位置啊是在朝阳区工体北路13号世贸广场工三店四层。朝阳区工体北路13号世贸广场工三店四层。人均消费呢大概在80多左右，也其实还可以啦。 对，一点也不贵哈、两个人去吃的话100多块钱也是足够了。那么这一时间如果说你也喜欢吃排骨的话，可以去到这两家店去尝一尝。 对， 或者说你懒得去的话，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一做嘛。 其实应该是懒得做呀，然后去吃嘛。 自己做的好吃啊，可以刚才介绍的蒸排骨、糖醋排骨 醋 以及红烧排骨， 还有玉米排骨汤。 对对，都给大家自己动手做一做嘛，是不是？好不好吃，毕竟自己努力过。 对，老公不在，你可以自己动手，然后等老公回来吃嘛。 好了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应该关门了。 打烊喽。 对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 不散，拜拜。这首歌来自李玖哲的《我会好好过》。哎呀，下班路上了，好好开车，注意安全，要好好的吃一个满足的晚饭， 糖醋排骨。